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潮生活一直致力于全网营销，除了全网十多个发布平台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微信发布平台，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发布平台的名称是什么？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价值200元的充电插头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三位嘉宾，但是我要一一为大家请出啊。先为大家请出的是深圳市多益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潮生活总经理刘宁，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北京潮生活可能对于有些听众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样刘经理您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很高兴来到这次做节目访问，然后我们北京潮生活的话是隶属于深圳市多益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是国内第一家的新媒体的上市公司。 新媒体的上市公司。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公司的话，全国现在目前运营了大概微信公众账号是28个，然后我们主要落地在一线城市，主要是覆盖了北上广深天津等等这些一线城市，大概有12个地方啊，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目前北京潮生活这边的话，主要运营了两个微信公众大号，还有就是全网的多媒体平台。然后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呢，分别是北京潮生活和舌尖上的49城啊，这两个账号。 北京潮生活，潮就是潮流的潮，和舌尖上的49城。 然后我们这两个公众账号的粉丝量都超过了140万，然后我们的粉丝活跃度是十分高的。目前我们公司也在铺设我们第三梯队的账号，叫蜜京城。预计年底的话，我们北京地区将会有3个破100万的公众大号。然后除了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外，我们还在全网的多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啦、今日头条、大众点评、一点资讯等等10多家的这个平台，然后进行了这个铺设，然后曝光量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像我们今日头条最高的发布阅读量单条达到了20多万、啊之多。 北京潮生活，这个潮生活就是指的潮流生活的意思， 是 吧？ 是的， 是 的。 那这个潮流生活肯定免不了就是介绍吃喝玩乐， 对， 这些内容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们也发现哈，就是介绍吃喝玩乐的这样的微信公众号或者 APP 真是挺多的哈。那这么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 APP 当中，你们怎么样占据你们的主导力量，能够在这么多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呢？ 虽然这个行业竞争是十分的激烈啊， 嗯， 但是我们就是潮生活的话，我们是一直以粉丝为核心，然后我们是为我们的粉丝提供美食推荐啦、游玩攻略啊，然后民生资讯、同城活动这类的资讯， 嗯， 然后我们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全面、最可靠、最方便的这个生活指南，然后我们的宗旨是为我们的这个粉丝和商户之间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紧密的结合，然后形成这个良好的互动。 嗯， 而且除了这种线上的宣传，我们还致力于线上线下同时发展，然后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新媒体平台。然后线上的话，我们是帮助商户形成这个大规模的曝光。 嗯， 然后线下的话，我们还会开展一些大型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这次5月17号做的这个吃货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年跟这个王老吉一起做的这个龙虾节，今年我们还会继续延续我们那个龙虾节，然后还会做我们那个火锅节，还会给我们的优质商户进行一个颁奖。 嗯， 所以就是我们在线上能增加粉丝活跃度的同时，然后我们线下也会帮助商家，帮他们更好的去促活。 嗯，其实现在哈，就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这个 APP 啊，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线上的哈， 嗯， 但是你们呢，线下也组织活动， 嗯，是的， 所以这个呢，是你们和其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不一样的地方哈， 对， 这是你们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哈。 是的，因为我们是需要帮助我们的商户和粉丝建立联系，除了线上这种曝光，线下的活动能够更好的拉近商户与粉丝的一个距离， 嗯， 而且我们 粘合度，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做线下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粉丝的这个反馈是十分热烈、十分强烈的，然后所以商户和粉丝其实大家都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 嗯。那么对于用户来讲，他们用你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都是免费使用的是吧？ 哦，是的。 嗯，那么你们的盈利点其实在商户上是吧？ 对，商户会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做他们的宣传推广， 啊， 然后包括还会提供一些福利啊、霸王餐之类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展现给粉丝，这些商户他都有哪些特色美食啊？ 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新媒体，你们做的其实是媒体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广播是作为传统媒体哈，我们其实身上也是日益在感受到了这种新媒体的压力哈，带给我们的压力。那对于您这样的新媒体的从业人来讲哈，您是如何看待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的呢？ 嗯，其实在移动互联的时代，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强的一个社交关系的一个时代，然后比如说微博呀、微信呀，它都是可以通过这种转发呀、分享朋友圈，都是可以通过这一类的这个用户行为，然后达到一个传播的概念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传播的特性，很多这个微小的声音都会被迅速的串联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啊，所以我们新媒体的影响力肯定是在不断的加深的。所以身在新媒体的这个行业，我们除了要具有系统的商业模式之外，我们要全面的考虑我们用户的体验度，这也就是我们公司一直遵循的一个粉丝第一的一个宗旨， 嗯， 以用户为核心，这样才能更好的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内做到一个可持续发展。 嗯，就像我们电台是听众是第一，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作为传统媒体来讲，其实我们像北京电台，我们也在不断的在使用新的传播方式，包括新媒体。其实，在我们北京电台有100多个微信公众号 哦， 啊，我们北京电台本身自己就100多个微信公众号， 哦， 所以粉丝量也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新媒体和我们的传统媒体，其实大家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譬如说今天你就带我们电台来做节目是吧？ 对， 互相我们来一个借力哈。 是的，我们以后可以强强联合，大家共同发展。 嗯，那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吃货节， 嗯， 因为刚才您是专门提到了517，就是5月17号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吃货节哈。 是的， 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吃货节的话，517是其实是一个谐音，就是我要吃的一个谐音，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一天作为我们的一个吃货节， 针对吃货的。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粉丝大部分都是吃货，所以我们这次的话主要是携手了北京的这个悠唐购物中心、通州万达广场和这个龙湖的长楹天街，我们携手了这三大著名的商圈以及我们的这个 商圈里和商圈外的100家优质的美食商户进行了一个联动，我们会在5月17号到5月20号，我们所有的商户都会为我们北京潮生活和舌尖上的四九城的这几百万的粉丝提供一个超值的5.17折的一个折扣。 那这个折扣非常大，5折呀， 对， 是吧？ 是的， 基本上是5折嘛。 对，但是这个折扣肯定是需要抢购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参与活动，肯定是要去提前去这边来参与活动。 嗯， 然后就是为了让我们广大的这个美食爱好者和我们的粉丝，他们能更多的了解这些商户，然后去品尝美食啊，是这样子。然后这次活动的话，这三个商圈也是给到了我们很大的力度支持，包括我们自身的线上的传播和商家线下的传播，我们这次的曝光量达到了100万级别以上。而且我们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大的力度，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我们这北京几百万的粉丝聚集起来，来打造我们北京所有吃货的一个独家的主题活动日。 嗯，这超级团购团是吧？ 是的，是的。 嗯，这个现在呢，这个节日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最初双十一也是因为啊网购慢慢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节日，后来又多了双十二，现在要多了517，我估计517明年你们是不是还要做？ 对，我们要 就慢慢也要形成像双十一那样的节日吧。 是的，是的。 哇，所以节日会越来越多哈。 对 呀。嗯，那么这个最初你们想做517吃货节的时候，初衷是什么？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节日？ 其实民以食为天，就是说我们北京潮生活和舌尖上的四九城作为本地公众账号的这个代表，其实我们的粉丝更多的聚焦的是美食。 嗯， 就是说我们在做美食的时候，粉丝的关注度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公司的工作的初衷也是为了搭建一个商户和粉丝之间的一个这样的桥梁，然后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是为了让更多的粉丝通过我们这个吃货节去了解你身边更多的美食，而让我们这些北京这些优质的这些美食商户也能够借助我们的这个平台和这个活动，将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呈现给我们这个几百万的这个粉丝。所以基于这个初衷的话，我们这次和这三大商圈的负责人还有我们100家商户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就是我们在谈这个合作的时候是非常顺利，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大家一起努力打造我们北京地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美食狂欢节。 就是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水到渠成， 是 搞这样的活动是吧？ 对对。 那么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亮点当然还是福利了，就是大家所有的吃货和粉丝们最喜欢的福利啊， 这是最吸引人的哈。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次除了联动到这100个美食商户提供的5.17折折扣之外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线上的投票活动。目前这个投票活动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会从我们所有的吃货粉丝里选出一名吃货大使，然后这个吃货大使他会享有1年的霸王餐的福利， 免费啊，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对，是的。对，我们所有的商户都会提供霸王餐。 我怀疑他1年之后是不是会成一个大胖子。 基本上我们的粉丝这个体重是以每年10斤的速度平均递增 的。 对，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吃货大使只有一个人，但是就是没有选上吃货大使的粉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有一个七龙珠的小游戏，然后我们供粉丝可以进行线上传播，然后通过这个小游戏你可以集七龙珠，然后可以获得不同商家的优惠券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节日之后，我们还会有优惠券是回馈到我们的粉丝的话。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活动当天的话，我们还会邀请我们的那个吃货节的这个吉祥物吃货龙啊，就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穿上吃货龙的服装，携手很多网红的小姐姐一起在各个商场进行一个巡游的一个表演，然后以把我们的这个吃货节推向一个高潮。 哦，我们连这个吉祥物都有哈。 对，我们的吉祥物叫 吃货龙。 对啊，很可爱的一个小龙，然后会穿上衣服跟着网红小姐姐一起在我们的这个商场里搞事情啊。 哎呀，所以说这个粉丝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哈。 是呀。 你也是一个年轻人，像做这种新媒体啊，微信公众号，更多的是年轻人来关注哈。我想你们的团队一定也非常年轻。 对，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是90后为主。 是吧？ 啊，对， 只有90后才能玩的这么厉害哈，玩出那么多新点子哈。 是的，是的。 嗯，好，刚才呢，你介绍了517吃货节是联手了北京优唐购物中心、通州万达广场和龙湖长楹天街这三大著名的商圈哈。 对。 那么你也介绍了这个吃货节的一些初衷和亮点。那么对于这个三大商圈来讲，他们是不是也非常的积极配合搞这样的活动呢？那他们对这次活动又有哪些支持？那么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优唐购物中心的市场部活动总监庄哲。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优唐。 好的，没问题。优唐购物中心呢，是坐落于咱们北京朝阳门商圈核心地区，总建筑面积呢是12万平米，是一家集多种时尚业态为一体的社交型购物中心，定位于都市白领的优活天地，主要客群呢是22至35岁的这个新兴白领。目前呢，我们购物中心呢包括这个潮牌餐饮、国际时尚快消品、潮流美妆、生活家居、儿童娱乐、文化体验等将近10种当下非常流行的业态。商家目前入驻的数量呢一共是223家。这就是我们优唐购物中心大致的一个情况。 嗯，优呢就是悠然的优，唐是唐朝的唐。 对对对。 优唐购物中心。 优唐购物中心。 我们的客户群主要是22到35岁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年轻白领 哈、 跟这个北京潮生活的这个其实用户群也是相重合的。 对，是比较匹配的。 对对对，比较匹配。那优唐其实很多年轻人也都知道啊。那么其实本身你们自己哈也拥有了很大的这样的这个客流量是吧、 是的、 那么这次为什么还要和北京潮生活来合作呢？ 因为北京潮生活这样的媒体啊，在圈内就是有很大的知名度，而且呢在我们购物中心的这个圈子里面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而且优唐购物中心的整体风格呢本身也是一种潮流生活的体验。再加上优唐自身的这些餐饮品牌呢都是比较潮流的时尚餐饮品牌，所以与咱们潮生活吃货节这个初衷啊也是非常匹配的，所以我们这次选择携手这个北京潮生活。 既然啊都是要过潮流生活嘛， 对， 大家就共同来形成一股潮流哈。那么这次优唐对于这次的517吃货节都提供了哪些支持？ 这次关于517的吃货节呢，我们优唐是联手30家商户，为潮生活的粉丝啊提供了霸王餐、代金券等福利。另外呢，宣传上呢，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个自身的一些媒体资源，像户外大屏幕以及商场内的一些落地资源，志在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呢去参与到我们这吃货节的活动当中来啊，一起闹翻京城。 就是你们会根据你们自己的这个购物中心的一些特色啊，来配合这次活动，再有你们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推出来是吧？ 是的。 本身也是在线下的一种宣传在。 对。 说到霸王餐啊，刚才其实大家提到了多次霸王餐这个词哈，过去我们讲霸王餐这是贬义词啊，谁敢吃霸王餐？但是现在哈、我们来为大家提供吃霸王餐的机会是吧？ 现在是粉丝的一种福利。 确实这个霸王餐是带引号的霸王餐哈。那还有除了这个517吃货节之外，优唐来讲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特色的活动没有？ 除了咱们今年517吃货节之外呢，我们优唐购物中心会在7月份开始的这个暑期档，有一个大型的儿童体验乐园会落在我们这个中庭，给孩子们的暑假呢提供一个尽情玩耍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万圣节和圣诞节啊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活动来等着大家，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到优唐购物中心来体验。 对，其实对于现在的商家来讲，每一个节假日都不能错过。 是的、 都是我们这个促销的大好时机哈、好，这是刚才我们介绍了优唐为这次活动所做的一些准备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越来越具体哈， 吃霸王餐咱得有地儿吃是吧，咱得有具体商户去吃哈。而且优糖也有那么多的这个众多的这个餐饮品牌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商户的代表，是麻辣诱惑的产品经理张博。你好张博。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说到麻辣诱惑，估计年轻的吃货都知道哈，这个 小龙虾的代表 确实对大家非常有诱惑。 是的。 那也是先请张博给我们介绍一下麻辣诱惑。 好的，说起热辣生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麻辣诱惑。麻辣诱惑呢自03年在菜百店开业后呢，十几年凭借着美味的佳肴，优质的服务红遍了大北京，更是走向了祖国的各个省份。热辣生活呢是麻辣诱惑旗下的一个食品品牌，主要以小龙虾、皮皮虾、田螺等酱卤产品为主，是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个新零售食品公司。除了有线下的热辣生活门店，同时呢还有线上的麻小外卖，现在呢已全面覆盖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一线城市。我们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健康、美味和新鲜。我们的核心产品毋庸置疑，那就是当代的网红小龙虾。据统计，2017年热辣生活共计卖出了14658051只小龙虾。 1000多万呀。 是的，加起来可以绕北京六环十圈。 天哪，我们大家想一想，小龙虾才多大一个，竟然就是大家吃的小龙虾可以绕北京六环十圈，我们大家要想要把这些小龙虾真的都排在六环上，太壮观了，是吧？ 相当壮观。 对对对，我们是18年年初统计出的这个数据，我每每想起来这个数据，就想起来我们的热辣生活堪称小龙虾界的香飘飘 啊。我们在想1400多万哈，一只小龙虾我们要挣1块钱的话。我们就1400多万啊，能挣到1块钱吗？ 主持人低调。 稳住稳住是吧？ 对对对。 确实麻辣诱惑呢，这个我们大家去过的都知道哈，这个我们这个名字就是热辣辣的啊名字， 对 啊，红色的这样的基调，就是感觉上这种热辣生活哈。 对对对。 那么这次参加的这个商户是20多家，都给出了这个5.7折的超低的折扣哈，确实这个折扣太低了。 对对对， 估计在这个商家来讲，其实相当于快赔本赚吆喝了吧？ 对对对，其实作为一个餐饮业来说，5折的优惠已经是不赚钱的。 对呀，赔本赚吆喝。 对， 这是我们的初衷吗？ 但是我们初衷肯定不是赔本啊。作为一个餐饮从业者来讲呢，就是 5.17折呢，其实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呢，北京潮生活在这个新媒体圈呢是有很大的知名度的。这次吃货节呢也是有很大的曝光量。所以说我们想借助这个平台做一次曝光，也进行一个福利的大放送。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个新老小吃货们能够得到这个福利啊，也能品尝到我们的一个产品。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种品牌， 对 吧？那这次517的折扣哈，这个已经非常大了。那可能有些顾客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折扣这么大，在服务上会不会打折扣呢？产品质量上会不会打折扣呢？大家都要肯定要想到这个问题哈。 对对对。 那怎么样呢？ 各位听众各位吃货们大可放心啊，我们的服务和产品是永远是可以保证的。这次呢我们为潮生活粉丝提供了麻辣田螺 5.17折的优惠。我们的麻辣田螺呢是精选中华原田螺，采用了传统麻辣古法的炒制，给粉丝们可以提供不一样的麻辣鲜香。同时呢我们会为顾客提供上手套、牙签、筷子、桌布、餐前的清洁湿巾、餐后的趣味湿巾、垃圾袋、纸巾等等一系列的物料，让我们的吃货们吃完之后呢，还可以成为一个精致的男孩，一个精致的女孩。 对，吃的时候大家都不管不顾了哈，但吃完了我们还照样还要体体面面的出去，是吧？ 对对对， 确实啊，吃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的，还是哈。 是的，是的。 那这个各个行业确实也竞争比较这个激烈，尤其是吃小龙虾这方面哈，大家从鬼街走一趟就明白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竞争要靠什么呢？ 我们一直信奉啊，好产品才是硬道理。我们当然是要用更好的产品来征服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企业呢比较注重调研和测试，每一款新产品上市呢，我们都要通过严格的市场调研、内部测试和顾客测试，才可以正式的面向消费者。做产品呢，不能固步自封啊， 我们自己喜欢不算好，顾客喜欢才是硬道理。 嗯，我觉得做你们这种产品的这种测试哈、啊、非常好。测试产品其实就是在尝试嘛，得尝啊，得吃是吧？ 对对对，我们也会经常通过一些顾客的测试来征集一些我们一些粉丝来品尝我们的产品。 就是让顾客来体验是吧？ 对对对，如果顾客说好、我们才会上，如果顾客说不好，我们会不停的改进。 嗯，顾客来试吃，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产品有体验师哈，我们像这种啊美食也有这种体验师。 对的对的， 前期品尝一下给出意见 是吧、 对的对的。 嗯，听了三位的介绍，我们大家知道517吃货节哈、真的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而且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相信这个节日对于吃货来讲真的是一个美食的狂欢节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多多关注、除了我们吃货节的福利，我们其他每天还会有很多的霸王餐折扣券然后带给我们的粉丝。 嗯，谢谢三位来做客节目，吃货们可千万别错过了吃货节。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世纪家博会5月18号到20号将在东三环农展馆举行，装修采购想省钱可以到会去转一转，家庭装修全品类产品都有，慕斯、慕驰、佛沃德、名匠木坊、喜临门、易红堂等20几个品牌家具，老板方太、大金、美的、海尔、格力、约克等电器企业，科勒、摩恩、冠珠、东鹏、圣象地板、上品宅配、盼盼、欧盼、3D 木门等建材企业，共携手150多家知名品牌现场促销，现场还有抽大奖的环节。装修采购想省钱的朋友，大家准备装修的、正在装修的、装修完计划采购电器和家具的，5月18号到20号可以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现场来看看。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世纪家博会5月18号到20号东三环北路农展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 ABC 精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时间转回了15年级，爸爸说我们要和你分离，之后9班里哪里断了音讯，我想大概都是钱的问题，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开心，是你住的雨和你相依的心情，含着泪看着我离去，是你注定雨和我还不能养你，你却笑着说我至少还有你。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而且可以